大飛講啲啦，頭先我噏錯咗第一節，係應該三月十五號網聚，就$400啦，依舊三月十五號啊，咁咧就鯉魚門豪門網聚，咁咧就而家聯絡啦，截到14号中午啦，咁我哋本身咧，因为寻日都有啲网友讲，咁啊喂，好耐冇食海鲜啦，咁我话好啦，咁咪等去完台中翻嚟啦，因为迟啲会再忙啲，啊又要翻嚟就去呢、這个韩国，咁啊复活嗰几日喺澳门，因为摆呢个公展会，咁啊终于今日正式落实咗。咁啊，今日俾埋租，咁啊喺嗰边啦。咁如果大家想睇下有冇优惠啦，四小宝啊，或者好多啲洗头水啊，各样嘢都系做来做得嗰啲嘢噶啦。因为我哋本身都系未来嘅方向都系做健康食品啊呢啲，咁睇下喺嗰边见到大家啦。咁啊，迟啲再公布详情啦。咁啊，头先咧就讲立法局补选，咁今次咧想下讲下咧。即系 iPhone， 咁啊，阿曾 B 师成日话我讲得唔好，咁系啊，真系改唔到啊，即系几廿年都咁讲。咁咧就将 iCloud 转由贵州营运，首日即爆客户资料失窃，苹果客服人员、技术顾问啊，同个客口角，其后入侵咗佢嘅账户，啊，将所有嘅网。啊！上嘅消息同埋资料啊，删改咗，仲要恐吓佢，叫佢以后唔好用苹果系统。咁其实见怪不怪。当你将你手头上所有嘅资料交咗一个网上所有嘅监控嘅国家，系所有嘅网上监控国家。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呢啲唔怪嘅，即系一啲都唔奇怪。奇怪在就系苹果，即系为咗个市场，系咪真系咁咧？放弃咗你所有嘅用户最大利益咧？如果你而家咁样，系咪更加令到人哋对你反感？先唔讲国家层面先，但系因为中国人富起嚟、强起嚟，但系对法治、法制嘅认识系相当低嘅，因为从来都系我识边个边个，有钱嘅系咁谂，冇钱嘅又系咁谂，稍为正常啲嘅中产，虽然而家急速咁形成咗，但系又受到习近平呢一次。破坏咗或者修改咗中国嘅宪法，令佢哋相当失望。咁但系苹果，你做任何嘢，你深思熟虑，所以华硕离开中国，三星放弃大陆市场，两个都走出一片天。佢越想得到你，你就越大利益。对于中国人，好似郭台铭咁。而家又要俾好多嘅利益台商，希望佢哋留低。咁最大得益红海。中国就是一个咁奇怪嘅国家。你越对佢唔好咩，佢越留你。你越对佢好咩，佢就越压榨你。所以呢做生意自己小心啲啦。同埋喺大陆呢系冇好多嘢，虽然咧习近平上个台之后，好多嘢系不停咁改善紧，但系低下层冇改善，即系好似啱啱发生嘅大妈，中国嘅大妈牛头角买奶粉，俾咗张$500嘅，佢哋叫做练功券，其实应该即时拉佢，因为有人哋做道具嘅道具银纸，你都话佢嗰啲洗假银纸拉咗。做道具嗰、那个喺佢嗰度呢，道具工厂嗰度呢就搵到27万嘅假银纸。但嗰啲人哋写明系道具嘅，你又拉佢警察。但而家呢啲未一样等同。佢嘅券嘅上高就系写咗练功券。其实就系咁简单。$500。 佢话大陆咧淘宝咧买到6.8%一大沓，主要咧就俾人数人纸嘅，香港用真人纸，大陆用假人纸嚟数。但系你咁样讲，咁佢数啫，都冇必要系港币啊，因为大陆系人民币嚟啊嘛，啱唔啱啊？落到嚟好笑噶，点解最好笑咧？就系、是、当时嗰个药房嗰个人就话个女人啊，俾咗张咁嘅练功券佢，佢话佢搵只手摸落去，哇！喺呢个真系经典啦，摸落去似 A4 字，但系佢话个女人俾佢摸落去，真系无限想象。呢、这个亦都可能系大陆嘅一贯嘅手法，就系、是、咧，哇！大陆而家基本上都唔用咩银纸噶啦，唔系微信支付就支付宝噶啦，啱唔啱啊？咁可能咧就话俾你香港人听，嗱，实用钱好容易有加银纸噶，不如咧就加入即系反面教材啦，啊，咁咧就恐吓你啲香港人啦，容易收到加银纸啫，咁咪加入呢个微信支付同埋支付宝啦，呢两个系统啦，因为而家咧喺香港咧抌咗好多钱啊，你只要摆个微信支付或者摆支付宝喺度咧，跟住咧佢就俾几多钱你，如果你用佢咧又有几多回赠。啊！蚀本去打呢场仗，咁啊，民工武客啊，软硬兼施，咁啊，卒之出动到吓强国大妈。呢场仗好难打，八达通嘅利润今年下跌咗30%，而的士开始用 Apps 接收信用卡，所以话。科技嘅世界一日一日进步，一日一日长大，我哋仲系停留紧喺之前嘅社会唔得。但有啲人话：哎呀，微信支付、支付宝啊，呢啲啊啊咁高科技啊，我哋中国如何如何？咁我只系能够讲，你想唔想将你自己所有嘅个人资料交托俾佢咁解嘅啫？即系咧，我自己个人好奇怪嘅，因为可能。争惯人钱啊，生意失败啊，仇家有多啊，啊一阵间就黑社会啊，一阵间有乜？咁但系我都咁讲啦，我自己本身咧八达通都唔连户口嘅，我系嗰啲最普通嘅八达通，而咧翻大陆咧，譬如我自己搭地铁啦，都系咧买即用嗰啲，即系嗰啲叫做真值卡搭地铁，冇实名制。冇支付宝，冇微信，八达通我都系买张卡翻嚟，跟住定时定候入钱，同我户口冇关联。我觉得咁样对人生嘅保障系会大啲嘅。咁当然啦，我都冇信用卡，啊呢、這个市即系最老实啦。因为咧，我虽然咧就已经过咗破产令，咁咧亦都恢复咗，呢、這个叫做咩？冷静期即系冷河，过咗冷河，咁啊而家户口都可以正常翻晒，但我都冇申请，咁我都考虑紧咧就申请张预付卡，即系同信用卡同功能，但系咧系一张你刷卡嘅时候就系扣，即系 EPS 咁扣户口钱嗰种，咁考虑紧，因为点解又牵涉呢度咧？就啱啱好有个女网友揾我，佢咧就。争银行有30,000嘅信用卡，咁咧就佢啱啱工伤还唔到，咁啊追到负甩，咁咧就私人咧又借咗20几万，咁啊私人嗰啲唔好计啦，嗰啲30万咧逼得佢唞唔过气，咁佢就打电话联络我，搵咗我几日噶，但我唔得闲，咁我先临做节目之前，咁咪头先我上一次做节目就系啱啱电话响，咁咧就听咗，咁佢就问我点啊，咁我就同佢讲破产。应该点做？唔破产啊，行咗去当唔理，嗰、那个后果又点样？提供咗三个方案俾佢啦，咁睇下佢自己拣，佢自己认为要点样行啦。咁佢问我，我只能够答佢啦，因为真系相对有经验同埋都熟悉嘅呢啲嘢。咁啊，答咗佢啦。所以咧，收银纸睇清楚啲咯。吓、啊，香港政府就系咁噶啦。如果嗰个系大妈， 放你一线咯。其实呢个现象唔奇怪嘅，即系你带黄金过去日本，佢都唔会拉你坐监嘅，佢遣返你嘅啫。即系我自己以前有个古仔，曾经喺即系嗰时兴特沃敏水货啦。E90 啊，即系嗰时咧有只Sony 嘅headphone 啦，叫 E90 啊 ，E92 啊呢个年代啦，啊咁如果有啲知道系咩嘅就同我年纪应该记得啦 ，FX 35啊 ，FX 85呢啲啦吓，或者 FX 50啊55呢啲咁嘅 model， 即系沃敏啦。我当时识得个人，佢咧就基本上咧。就去抽业员呢就係、是、偷嘢。专偷啲高价值嘅小电器然后返嚟卖。我真真正正见过所谓嗰啲叫做机关夹啊。即係你摆喺度佢摆个夹喺度呢咁佢就食咗你嗰、下低嗰件嘢跟住就会收咗个夹度跟住行走。当时冇摄像头啊。啊，或者中间有啲鱼眼镜见到啦，佢长期喺嗰边打两劫货，跟住翻嚟香港卖水货喺抽叶园。咁我都嗰时同佢倾过，话点解会咁做咧？吓，冇风险嘅，佢唔会。日本人拉咗你就遣返你嘅啫，唔会坐监，唔会有事。我哋以前翻大陆，香港人翻大陆都好啦。如果上高有咩事？佢都唔想麻烦，因为当时嘅香港嘅传媒监察系坚劲。如果你有咩事咧，尽量少麻烦，因为你香港人会带来麻烦俾佢哋大陆人或者政府机关。只要唔系太离谱嘅话，佢会放你走嘅。讲得好远啦，咁啊，楞少少啦，一周刊停刊，咁啊，黄浩接嗰几期我冇买。当黎智英接返手我真係买咗。今期都买。咁啊下期啦都买。咁佢话转型做网上。咁啊又解雇十零人啦。其实冇转唔转型网上㗎啦。其实呢几年基本上一周刊都网上嘅杂志都有。但係hea做。冇真真正正做好一个专题式或者猎奇式亦都或者一啲比较强嘅社会议题嘅角色，因为我鍾意睇长文嘅，而家变咗呢香港01我都有睇信报啦，近期睇返信报啦。即係鍾意睇呢啲文章睇呢啲报道，咁但係一周刊已经沦为网上周刊，即係网上呢啱啱有咩资料呢照抄嗰啲照出。咁越做越缩，冇心机唔做啱嘅。即係只不过话步入咗老年，你唔更新，有啲人买呀纸媒已死，唔系。纸媒未死，系黎智英嘅心死咗。只能够咁样讲，系黎智英玩完咗。个斗心冇咗。所谓一代枭雄就系、是、个斗心冇咗啫。可以咁样讲啦。斗心冇咗。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呢？萧若元啱啱做节目，咁提咗我名啦，好开心啦，因为始终喺我心目中嘅偶像就唔系啦，以前真系系嘅，咁提咗我名啦，咁但系其实我已经净系巴打台噶啦，咁希望佢下次更正啦，咁咪亦都令到我咧，唔知点解咧，今日多咗10,000。咁都多谢萧生啦。咁但係我都话啦，萧若元自己话退休都好啦，佢一样系搞上市呀，搞谷人民超市呀去做。个斗心仍在，年纪我諗都不相伯仲，唔知真实年龄啦，老萧就69啦挂名。而我哋呢啲小角色营营役役，每日都想自己做多啲，唔系搵多啲钱，系想做多啲。我相信做生意嘅人，鍾意做生意嘅人係鍾意做生意，唔係鍾意搵钱。鍾意搵钱炒楼炒股票啊，炒 Bitcoin， 做過一啲，但真正鍾意做生意係挑戰自己，越難成功或者越唔識嘅嘢就越想做。我相信鍾意做生意嘅人係應該有呢個特質嘅，咁我有，我知道。做網台做得唔好，唔夠好，有啲人話你睇四份報紙又如何，點解會睇四份報紙，網上咪得囉。但網上嘅嘢你係只係佢俾你睇，或者你鍾意睇呢一類嘅消息，你就好自然傾向咗，佢就會越來越多啲消息俾你睇。但係買報紙唔同，買雜誌唔同，你係冇差別去睇每一日。咁其實有得着嘅，對我人睇嘢嘅都有多咗好多想法，但係因為真係事務太忙，我希望呢放即係呢過咗台中傾完我自己本身嘅貿易啦嘅嘢啦，就而家做返崔鼎，即係有陣時有聽節目都知做返崔鼎做返貿易。咁呢重新嚟過。咁泥頭車生意咁基建啊，既然陳茂波同埋呢個中國共產黨咁大方抌咁多钱嚟，咁其实对我哋嚟讲已经打咗支强心针，可以摆低啲。而我希望做网台健康食品展览同埋做返吹顶，希望试下我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多，或者中港车牌呢一番。咁一打有啲人话喂系咪坚啊做咁多嘢，咁都上嚟同我倾下。逢星期四我都喺度啊，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希望黎智英先生啊，早点归去啦，冇斗心唔好做。虽然好可惜冇咗一周刊，好过断送咗俾王浩。其实你都系断送咗俾王浩。因为王浩就系要收购你，俾几千万玩死你。卒之买唔成，玩死咗。时代历史嘅终结系啱嘅。呢次讲到呢度，下次翻嚟。